SHE 的 IOIO 是一首多元化的歌曲，当中呢集可爱颂、甜蜜情歌、动感快歌甚至是儿歌等多种元素于一体，可以说非常的鬼灵精怪的。包括这个歌名 IOIO 当中呢，有的时候也化生成爱我爱我，收录在2003年的第五张专辑 Superstar 当中。有一种痛啊，好像只有路痴才懂，那就是没有东南西北，只有前后左右。打车呢最怕师傅问，哎，您师傅您是在路南呀还是在路北呀？和朋友约好见面了，如果对方说你下了桥一直往西走再往南拐，我的天，这两个人可能是永远无法相见了。对方必须得是说你下了桥看见什么什么饭店了吧，在这个饭店的哪一边往哪方向走，这才是和路痴的比较有效的交流方式。然而俗话说得好呢，不怕路痴不认路，就怕你不认路还非想要去旅行。外面道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复杂，人生地不熟的，本来想去五个景点，但是因为找不着路，没准你只看了三个。想张嘴问一个人吧，又怕当地人不爱搭理，或者是自己的语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难道身为路痴连看世界的权利都被夺走了吗？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专门挑选一些适合路痴旅行的城市。这些地方呢，即便你不认路，玩起来依然会觉得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潇洒。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Easy come, easy go。 蔡健雅和热狗。 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不愿意再多停留，这房间空空如我。 Easy come and go，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为谁唱这歌在等候，他尽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握你，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 It's so easygo 是种自由 It's so easy and easy go 不是理由，你又何苦太苛求，爱必须久留，有空是个旧念头，享受胜过于泪流，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 微笑的走掉。 歌曲将嘻哈和蓝调进行了完美融合，给人一种另类的个性感。潘雅蔡健雅和热狗合作的 Easy Come Easy Go 这首歌曲呢，也是记录了现代爱情的一种状态吧。来匆匆，去也匆匆，能够留下什么好像只有当事人知道。有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身边的人感慨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爱情去得太快，简直是没有任何的防备之心。其实不要误会，有的时候你被爱情伤到好像再不期待爱情了，这个时候只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下一次你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的所有的防线相信我都会崩溃。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地方呢，是即便你不认路，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但是依然可以玩得很好的地方。我们要去往的是泰国清迈。哎，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要去清迈？清迈简直太熟悉不过了。来清迈的优势呢，就是古城小，道路简单，腿着就可以玩完全程。清迈呢，位于泰国北部。清迈古城是一个边长不到2公里的正方形，形状上来看呢，四四方方，道路分布呢却是格外的简单。住在古城当中，走路就可以轻松地逛完全城。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来到清迈当中 relax 一下。 So put dizzy. If you wanna choke, turn it on right now. YJ, what's good, y'all?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Baby, I will be by your side. Never let you lose your mind. Relax, relax. 阳光照在他的笑容，给我做早餐。稍后去兜风，穿少一点去海滩。上周在手工银行账户又翻了一番。劫富一贫的生活一不小心成习惯。隔夜的香槟我拿来数，顾客特别擅长虚度光阴，都不需要助手。我的球鞋，我的项链，我的香水，我的 Rolex， 想前来身外之物，只想给你 relax。 我的兄弟早准备好了 party， 等我去 rock。TZ 今天穿的帅气，冲天想不浪的特别难。回想过去看现在，我想要的多么简单。Oh my lady。All my homies by my side I feel relaxed 微蓝色的天空脱掉上衣在海边吃甜筒那个女孩她含羞的脸红找个相机记下这些面孔、 okay. 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 yeah. If you wanna high sing a song for love 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 条微信消息啊，搭配 T 恤牛仔裤，通常会变得挑剔啊。脖子上的项链，脚底下的交易，跟完全对个暗号，干脆像黑帮交易。我想放松的时间，放个放松的假，来听放松的音乐，去个放松的 bar。我听放松的酒，你想要放松的话。外卖官，你说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我大在意是不是星期天？阿准，你怕依旧每天保持新鲜？快摘掉你的口罩，来对他吹个口哨，大声念你的口号。所有人都听得见 想让你放松听到你的呼吸这不算 love song 也想引起你的注意不需要闹钟自然醒的好天气唱的妙旋律里面好甜蜜 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yeah. If you wanna high sing a song for love、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拍的你想办法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看这里多么久 玩都玩不够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 你喝的有点晕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给你听 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 yeah. If you wanna high sing a song for love、If you wanna jump turn it on right now 满舒克携手 TZT 带来的全新合作单曲 Relax 就像这首歌名一样这首歌曲当然呈造出来的也是那种 Relax 的风格营造出的是轻松惬意的度假氛围 整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去繁就简啊，给人一种清新快意的舒畅的感觉的同时，又表达出了轻松豁达的音乐态度。这也是两个人签约同一家公司之后的首次合作，而对于这次合作呢，据说两个人都表示曾经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而在合作过程当中的对唱部分呢，全部来自源于两个人对话时的调侃，有一种戏谑的趣味。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泰国清迈，刚才也说到了古城很小啊，道路也非常的简单，腿着就可以玩完全程。没有去过清迈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么小那是不是很快就玩完了呢？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够了？ No no no, too young too simple。 别看古城虽小啊，但是可玩的地方却一点也不少。清迈古城早在7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曾经呢是兰纳王朝四大城市之一。古城内外有上百座的寺庙分布，每走几步可以说就会被路边精美的寺庙所深深的吸引到。光是逛这些寺庙啊，就需要你好好的品味一番，这样的时间就得花上一到两天的时间。现在到永远，来自于何洁的新歌，听听看。 黎明之前轻轻的呼唤，融化心中冰冷的孤单，离别成为无边的磨难，我的爱人。

第十七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昨天在朝阳区文化馆九曲场闭幕。闭幕式融合了红毯秀、嘉宾开讲和颁奖礼等环节。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剧目《抓壮丁》获得了本届的金刺猬奖。北京大学的原创话剧《一个剧本》获颁最佳演出奖。本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邀请来自全国的14部高校剧社创排的剧目集中展演，还发起金刺猬青春戏剧公社活动，并创作了首都原创环境戏剧作品《收信快乐》。从2001年到现在，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共吸引了全国1400多所高校参与，报名剧社1500多个，参加展演的剧目近300部。今年的大戏节吸引了更多非艺术院校和专业的戏剧爱好者参与，新创的戏曲剧目参与度明显增加。同样在昨天闭幕的还有为期3天的2018北京少儿曲艺比赛，颁奖仪式在东城区第二文化馆举行。本届比赛有来自全国的作品251个，涵盖相声、快板、双簧、评书、山东快书、牛鼓、鼠来宝、单弦等多种曲艺形式。决赛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新苗奖、园丁奖等奖项。这次比赛继续采用了现场视频直播的方式，首场比赛就吸引了47万多观众在线观看。最后来看美国版儿童剧《成语魔方》近日在中国儿童剧院首演。这个中国儿艺的经典剧目包含班门弄斧、东施效颦和叶公好龙三个故事，十名美国学生将用中英双语全新演绎，在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及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期间连演三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宁桓宇和魏群，就我俩过吧。 兄弟，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眼看我30出了头，女朋友现在还没有，怎么过怎么过。 兄弟，你说再多也没有用，逃避它不是个借口，不如跟我一起拍手， Kill it. 这首新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就我俩过吧。大概呢是想说，爱情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想要找到那个对的人，然后彼此呢又都是心意相投，太难。与其这么难呢，不如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啊，两个人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彼此可以第一时间出来照应着，也算是一种相处方式吧。就我俩过吧，也是来自于宁桓宇和魏巡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用一首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度过。好吧，11:3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一些就是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也可以好好转的城市。我们首先去往的是泰国清迈，这里的优势呢是古城小，但是道路简单，腿着我们就可以玩完全程。前面也说到，来这里呢，你会发现有上百座的寺庙分布，这些寺庙呢也是风格迥异。你光是好好的去细细的品味寺庙的状态的话，大概就需要1到2天的时间。前面我们去到了契迪隆寺，和契迪隆寺并列为泰国和清迈两个最高的地位的寺庙，还有一个是帕辛寺。帕辛寺呢，也是清迈古城当中最大的一座寺庙啊，因为这里供奉着非常有名的一尊佛像而出名。这里呢也有很多漂亮的壁画以及精致的木雕，壁画当中呢反映了19世纪清迈人和寺庙日常生活这样的一种状态。前面我们听到了宁桓宇和魏巡的《就我俩过吧》是一首新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新歌，来自于很久没有听到他的作品的马吉底迪。 Attention everybody,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欢迎搭乘中低音747、yeah. 安置好你的行李，抛下繁琐的引力，纸飞 cloud 9是我们的目的地。 We party hard like Mardi Gras, yeah. 零打七夜里趴，yeah. 别管安全带 girl, let me see you drop it, drop. We party hard like Mardi Gras, yeah. 零打七夜里趴，yeah. 飞越每个 time zone, let music never stop, yeahEver wish you could fly away? Turn off your phone, 告别虚假世界 So just take my hand and we'll ride the wave This is my zone, 现在跟我飞 Do you ever wish you could fly away? Turn off your phone, 告别虚假世界 So just take my hand and we'll ride the wave This is my zone, 现在跟我飞替你护航在我领空我们可以随意翱翔咿呀呀有你做我的伙伴不必担心失去方向任由我们闯荡咿呀呀也许会有不稳定的气流一些不温和的气候 But girl I got you just take it easy easy I said we got the time to just take it slow 唯有你而你有我就够吧毕竟你当成是救生衣 yeahEver wish you could fly away Turn off your phone 告别虚假世界 So just take my hand And we'll ride the wave This is my zone 现在跟我飞 Do you ever wish you could fly away Turn off your phone 告别虚假世界 So just take my hand And we'll ride the wave This is my zone 现在跟我飞 节奏感很强的电音作品来自于马吉底迪的 Flat Mode。 去年的时候呢，麻吉弟弟带来了一张 EP 吧，叫做《大逆有道》。在今年的时候开始陆续的发出新歌，刚才我们听到的 Flat Mode 应该算是今年的第一首新作，不知道今年是否会带来全新的 EP 或者是专辑，值得期待一下了。好吧，前面我们听到了这么嗨的一种动感的音乐，来清迈的旅行过程当中，怎么地也让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理节奏、自己的脚步等等都放慢一点点。来吧，跟随张震岳一起走慢一点点。 催促的引擎声回荡着街边，白马鞋的行人低头走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流言像病毒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发霉，赚大钱就是大爷，预览却不买，没人同情卖花的阿伯。 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继续来听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只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口，一辈子也只有盲从。冲过头才知道不对，简单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学会，就像小孩满足和随便。 张震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走慢一点点》收录在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这首歌呢不走情歌路线，提倡大家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同时，可以放慢节奏，放慢步调，在不断往前跑的同时呢，多多留意路边的风景。11:46，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来清迈好好的转一转。当然来到清迈，除了寺庙，古城内还有风格各异的民宿、好吃的餐厅、泰国特有的护肤品店等等。许多民宿呢也都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古城地图，还会热情的解答你所有的提问。想象一下，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在街边晒着太阳，慢悠悠的吃上一个 brunch， 这是一份专属于你路痴的悠闲。下面这首作品呢很放松，忍不住的会让你各种晃动，很有意思的作品，歌名叫做 Comes and Goes。自在入耳的人声配上这样动感的节奏 Comes and Goes。 来到清迈，除了古城周边呢，还有清迈大学、宁曼路等地是值得一逛的，当然去这些地方步行就有那么一丢丢的远了，这个时候可以乘坐当地的双条车前往，而当地的双条车呢，你去了以后也会发现非常的别具匠心。好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听什么样的音乐很重要，很多人呢很喜欢在旅行当中听一些老歌，这些老老的旋律，当然是加上引号的哈，听着这样的旋律呢，仿佛也回到了那个时候听这首作品时候的自己的状态。而有一些老歌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时候再听，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时尚，那么的洋气，那么的觉得哎，当时怎么写出来的，太厉害了。 像拍了一出戏，又唱了导演跟编剧，只说了台词一句，但他们背了800个语气，放空着我的情绪，那根本不是我的口气，想让观众看好戏，最后的目的还不是在追击收视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摘下他们的面具，我只知道好像人这个男人最美丽，会不会一直演下去到他们满地。如果选择往前走，我就必须强壮，走着走着，人面前 秒冲出了好几出口。我心想我什么时候能养这么多只狗，他们叼着狗狗，身边拿着自己头，好像有点触目宿舍生猛阴谋。说话的狗他说他是为了狗狗，看看能不能答应我多换几根骨头。 如果上帝我是你的天气， 是为过去的新闻写诗的，生活是永久的，英语是为留下来的，我帮他们写了歌，因为我们写过暴力动物之类的歌。我始终还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虽然我真的很多攻坚守，剩下往上爬的我，当我到了山顶上头，谁都伤不了我，这些攻坚守是不能留个提笔的手。我还是会把你们当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们大家的工作。加油，要这苹果的狗，虽然不是我的对手，还是可以成为我的狗啊。 歌曲的画面就像是007电影般非常的紧凑，特别一提的是呢，四面楚歌这首作品的 MV 是在威尼斯拍摄的，而女主角邀请到的是周迅。 MV 当中呢，周杰伦和周迅不止扮演了间谍，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戏份。这首四面楚歌呢，也是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中。随着时间来到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您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陈依玲的《猫》，拜拜。 挺起胸膛，扬起无限的骄傲，奔入山梁，不叫也不早，迎着风雨把真爱来寻找，尾巴翘起多么的逍遥，眼神就像闪电穿过了寂寥，聪明可爱又是胡闹，悠扬的情调是最美的味道。我是一只猫，叫人人上官有点刀，深陷其中无处可逃，美妙的画面把目光聚焦。